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垃圾数据是如何回收的。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了 JavaScript 中的数据是如何存储的，并通过例子分析了原始数据类型是存储在栈控件中的，隐用数据类型是存储在堆控件中的。通过这种分配方式，我们解决了数据内存的分配问题。不过，有些数据在被使用之后，可能就不再需要了。我们把这种数据称为垃圾数据。如果这些垃圾数据一直保存在内存里面，那么内存会越用越多，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垃圾数据进行回收，以释放有限的内存空间。通常情况下，垃圾数据的回收分为手动回收和自动回收两种策略。如 C++ 就是使用手动回收策略，何时分配内存，何时销毁内存是由代码控制的。你可以参考文中的 C 代码。从这段代码里面可以看出来，要使用堆中的一块内存，我们需要先调用 malloc 函数来分配内存，然后再使用。当不再需要这块数据的时候，我们就要手动的调用 free 函数来释放内存。如果这段数据已经不再需要了，但是又没有主动的去调用 free 函数来销毁，那么这种情况就称为内存泄露。另外一种使用的是自动垃圾回收策略，如 JavaScript、Java， 然后 Python 等语言产生的垃圾数据是由垃圾回收器来自动释放的，并不需要手动通过代码来释放。对于 JavaScript 而言啊，也正是由于这个自动释放资源的特性带来了很多困惑，也让一些 JavaScript 开发者误以为可以不用关心内存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那么在本文中，我们将围绕 JavaScript 数据是如何回收的这个话题来展开讨论。因为数据是存储在栈和堆的两种内存空间里面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站在栈中的垃圾数据和堆中的垃圾数据是如何回收的来展开介绍。首先是调用栈中的数据，我们还是通过一段示例代码的执行流程来分析其回收机制。你可以看下面这样一段代码。当执行到第六行的时候，其调用栈和堆空间的状态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原始类型的数据被分配到栈里面了，隐用类型的数据会被分配到堆里面。当 for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会从堆中被销毁掉。那么它是怎么被销毁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简单的介绍过了，如果执行到 shell name 函数的时候，那么 JavaScript 引擎会创建 shell name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并将 shell name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压入到调用栈里面。最终执行到 shell name 函数的时候，其调用栈的情况就如前面的图所示。与此同时啊，还有一个记录当前执行状态的指针，我们称为 ESP 吧。这个指针指向了调用栈中的 shell name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表示当前正在执行的是 shell name 函数。接着当 shell name 函数执行完成之后，函数的执行流程就进入了 for 函数。这时候 ESP 就帮上忙了， JavaScript 会将 ESP 下移到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上面。这个下移操作就是销毁了 shell name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的过程。你可能有点懵， ESP 指针下移怎么就能把 shell name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销毁掉呢？具体的你可以看文中这张移动 ESP 前后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当 shell name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 ESP 向下移动到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上面。上面 shell name 的执行上下文虽然保存在栈的内存里面，但是已经是无效的内存了。比如当再次调用另外一个函数的时候，这块内存就会被直接覆盖掉，用来存放另外一个函数的执行上下文。所以说，当一个函数执行结束之后， JavaScript 引擎会通过下移 ESP 来销毁该函数保存在栈中的执行上下文。通过上面的讲解，我想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当上面的那段代码 for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 ESP 应该是指向了全局执行上下文的。那这样的话， shell name 函数和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就处于了无效的一个状态了。不过保存在堆中的两个对象依然占用着空间。从图中可以看出来，1003和1050的两块内存依然被占用着。要回收堆中的垃圾数据，就需要用到 JavaScript 中的垃圾回收器了。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 Chrome 的 JavaScript 引擎 V8 来分析一下堆中的垃圾数据是如何回收的。不过在正式介绍 V8 之前，你需要先学习一下代际假说的内容，这是垃圾回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术语，后续的垃圾回收策略都是建立在该假说的基础之上，所以非常重要。代际假说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是大部分对象在内存中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简单的说啊，很多对象就是一经分配很快就变得不可访问了。第二个是不死的对象会活得更久，比如像 Windows 里面的一些全局变量，然后像 Windows 啊 Document 啊这种。 其实这两个特点不仅适用于 JavaScript，同样适用于大多数动态语言，比如 Java、Python 等。有了代际假说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来探讨 V8 是如何实现垃圾回收的了。通常啊，垃圾回收的算法有很多种，但是并没有哪一种算法能适应于所有的场景。你需要权衡各种场景，根据对象的生成周期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算法，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啊，在 V8 中会把堆分为新生代和老生代两个区域。新生代存放着是生成周期较短的对象，然后老生代中存放的是生成周期比较久的一些对象。新生区通常是支持1到8兆的容量，而老生区支持的容量就大了很多。对于这两个区域，V8 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垃圾回收器，以便更高效地实现垃圾回收。然后，像副垃圾回收器主要是负责新生代的垃圾回收，然后主垃圾回收器主要是负责老生代的垃圾回收。现在你知道了 V8 把堆分为了两个区，新生代和老生代，并分别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垃圾回收器。其实啊，不论什么类型的垃圾回收器，它们都有一套共同的执行流程。首先第一步会标记空间中的活动对象和非活动对象。所谓活动对象是指还在使用的对象，非活动对象是可以进行垃圾回收的对象。第二步是回收非活动对象所占据的内存，其实就是在所有标记完成之后，统一清理内存中被标记为可回收的对象。第三步是做内存整理，一般来说啊，频繁的回收对象之后，内存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不连续的空间，我们把这些不连续的空间称为内存碎片。当内存中出现大量的内存碎片之后，如果需要分配较大的连续的内存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所以最后一步需要整理这些内存碎片，但是这步其实是可选的，因为有的垃圾回收器不会产生内存碎片，比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副垃圾回收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流程来分析新生代垃圾回收器，也就是副垃圾回收器和老生代垃圾回收器，也就是主垃圾回收器，它们分别是如何处理垃圾回收的。副垃圾回收器啊，主要是负责新生区的垃圾回收。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小的对象都会被分配到新生区，所以说这个区域虽然不大，但是垃圾回收还是比较频繁的。新生区中使用 scavenge 算法来处理。所谓 scavenge 算法是把新生区的空间对半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对象区域，一个是空闲区域。新加入的对象都会被存放到对象区域。当对象区域快被写满的时候，就需要执行一次垃圾清理操作了。在垃圾回收的过程中，需要先对对象区中的垃圾进行标记，标记完成之后，就进入了垃圾清理阶段。这时候，副垃圾回收器会把这些存活的对象复制到空闲区域里面，同时啊，还会把这些对象有序的排列起来。所以，这个复制的过程也就相当于完成了内存整理操作。复制后的空闲区域就没有了内存碎片了。完成复制之后，再对对象区域和空闲区域进行角色翻转，也就是说，原来的对象区域变成了空闲区域，原来的空闲区域变成了对象区域。这样就完成了垃圾对象的回收操作，同时这种角色翻转操作还能让新生代中的这两块区域无限的重复的使用下去。由于新生代中采用了 scavenge 算法，所以每次执行清理操作的时候，都需要将存活的对象从对象区域复制到空闲区域。但复制操作需要时间成本，如果新生区空闲区域设置的太大，那么每次清理的时间就会过久。所以为了执行效率，一般新生区中的空间都会被设置成的比较小。也正是因为新生区的空间不大，所以很容易被存活的对象装满整个区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JavaScript 引擎采用了对象晋升的策略，也就是经过两次垃圾回收，依然还存活的对象会被移动到老生区里面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老生区的垃圾回收器是怎么工作的。主垃圾回收器主要是负责老生区中的垃圾回收啊。除了新生区中晋升的对象，一些大的对象也会被直接分配到老生区里面。因此，老生区中的对象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占用空间比较大，另外一个是对象的存活时间比较长。由于老生区中的对象比较大呀，若要在老生区中使用 scavenge 算法进行垃圾回收，复制这些大的对象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从而导致回收的执行效率不高，同时还会浪费掉一半的内存空间。因而，主垃圾回收器采用了标记清除的算法来进行垃圾回收。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该算法是如何工作的。首先是标记过程。标记阶段就是从一组根元素开始，递归编列这组根元素。 在这个编列的过程里面，能够到达的元素称为活动对象，没有到达的元素就可以判断为垃圾数据了。比如开始的那段代码，到向 name 函数执行之后，这段代码的调用站和堆空间就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你可以大致的看到垃圾数据的标记过程。当向 name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 ，ESP 向下移动，指向了 for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这时候，如果编列这个调用站，是不会找到引用1003地址的变量的。这也意味着1003的这块数据为垃圾数据，被标记为红色。由于1050的数据被变量 b 引用了，所以这块数据会被标记为活动对象。这就是大致的一个标记过程。接下来就是垃圾清理的过程了。它和负垃圾回收器的垃圾清理过程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就是清除掉红色标记的数据的过程。你可以参考文中清除过程图，大致的理解一下其清除流程。这里的标记过程和清除过程就是标记清除算法。不过，对一块内存多次执行标记清除算法之后，会产生大量的不连续的内存碎片，而碎片过多会导致大对象无法分配到足够的连续的内存，于是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算法，叫做标记整理算法。这个标记过程依然与标记清除算法内存是一样的，但是后续步骤不是直接对可回收对象进行清理，而是让所有存活的对象向另一端移动。然后直接清理掉端边界的内存，具体的可以参考文中图。现在你应该知道了，V8 是使用负垃圾回收器和主垃圾回收器进行垃圾回收的。不过，由于 JavaScript 是运行在主线程之上的，一旦执行了垃圾回收算法，就需要将正在执行的 JavaScript 脚本暂停下来，待垃圾回收完毕后再恢复脚本的执行。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全停动。比如堆中有一个 1.5G 的数据，V8 实现一次完整的垃圾回收至少需要1秒以上的时间。这也是由于垃圾回收而引起的 JavaScript 线程暂停的时间。若是这样的时间花销，那么应用性能和响应能力会直线下降。在 V8 的新生代垃圾回收里面，因其空间小，存活对象比较少，所以全停动的影响是不是太大的？但是老生代就不一样了，如果在执行垃圾回收的过程中，占用主线程时间过久，像前面图片展示的那样，花费了200毫秒，在这200毫秒里面，主线程是不能做其他的事情的，比如页面正在执行一个 JavaScript 动画，因为垃圾回收器在工作，这样会导致这个动画在200毫秒以内都是无法执行的，这样就要造成整个页面的卡顿现象。为了降低老生代的垃圾回收而造成的卡顿啊，V8 将标记过程分为了一个一个子过程，同时让垃圾回收标记和 JavaScript 应用逻辑交替进行，直到标记阶段完成。我们把这个算法称为增量标记算法，如接下来的图片所示。使用增量标记算法可以把一个完整的垃圾回收任务拆分为很多小的任务，这些小的任务执行的时间比较短，可以穿插在其他的 JavaScript 任务中间执行。当这样执行到上述动画效果的时候，就不会让用户因为垃圾回收的任务而感觉到页面的卡顿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就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不同语言的垃圾回收策略，然后又说明了站中的数据是如何回收的。最后，重点的讲解了 JavaScript 中的垃圾回收器是如何工作的。从上面的分析，你应该也能看出来，无论是处理垃圾回收策略，还是处理全停动的策略，往往都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你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做权衡。而这需要牺牲当前某几个方面的性能指标来换取其他几个方面的性能的提升。其实啊，站在工程师的视角，我们经常需要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之下，权衡各个指标的得失，把系统设计的尽可能的适应最核心的需求。生活中处理事情的原则也与之类似。古人很早就说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所以与其患得患失，不如冷静地分析哪些才是核心的诉求，然后果断决策牺牲哪些以取得利益的最大化。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是如何判断 JavaScript 中的内存泄露的？你可以结合一些在你工作中避免内存泄露的方法。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